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111集。 里边传来了穿着拖鞋的脚步声，接着门打开，看到门后出现的面孔，替元不禁一愣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 现在才到啊，真晚。 露出笑容说话的竟是古贺久治。替元有些口吃地问道，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这个嘛，原因很多，我在等老爹。您吃过晚饭了吗？ 啊，还没有。 那我们去吃饭吧，老爹的行李可以先放在这里。 古贺把替元的行李放进房间，打开衣橱，拿出了西装外套和大衣。古贺问替元想吃什么，替元回答只要不是西餐就好。于是古贺带替元来到了一家相当平民化的小酒馆。店内有榻榻米的座位，放着四张小小的方形餐桌，他们两个在其中一张桌子旁相对坐下。 这家店呢，我来东京时经常光顾，生鱼片和卤菜相当不错。 古贺说着拿起了啤酒瓶倒酒，替元拿着杯子接了。当他要为古贺倒酒时，古贺辞谢，自行斟满。 先干一杯。 没有原因地说了一声干杯，喝了一口之后，替元问：“ 你怎么来了？” 警察厅有个会议，本来应该由部长来，但他说什么实在抽不出时间，要我带他出席，真是没辙。 这表示你受重用啊，该高兴才是。 替元伸出筷子，夹起尾鱼的中肚肉，果然好吃。古贺曾是替元的后进，现已成为大阪辅警搜查一科的科长。由于他接二连三通过升级考试，有些人背地里喊他考试虫，这一点替元也知道。但就替元所见，古贺从未在食物上松懈过。他和其他人一样精于食物，同时又发奋用功，一一通过升级考的难关，这是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。 想想也真好笑，一个忙碌的警事大人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浪费时间呢？而且还住这种廉价的旅店。 古贺笑了， 哼，就是啊，老爹，您也稍微挑一点像样的饭店住吗？ 别傻了，我可不是来玩的。 问题就在这里。 古贺往替元的杯子里倒啤酒。 如果您是来玩的，我什么话都不说。一直到今年春天，您都做牛做马的拼命，现在大可游山玩水，您绝对有这个权利。但是啊，一想到老爹来东京的目的，我实在没资格在一旁袖手，姑姑也很担心呢。 哼，果然是克子要你来的，真拿他没办法。他把辅警的搜查科长当成什么了？ 不是姑姑要我来的，我是听姑姑提起，很担心老爹，这才来了。 都一样，还不都是克子找你发牢骚，还是跟志江说的？ 这个嘛，事实上大家都很担心。 哼，无聊。 古贺现在算是替元的亲戚，因为他娶了替元的妻子克子的侄女志江。他们不是通过相亲，是恋爱结婚的，但替元不清楚他们两个人认识的过程。多半是克子牵的红线，他一直被蒙在鼓里，以至于将近20年后的现在，他还心存芥蒂。两瓶啤酒都空了，古贺又点了清酒，替元开始吃卤菜，虽是关东口味，可仍不失鲜美。古贺往替元的杯中倒上了清酒，忽然冒出了一句：“ 您还是放不下那桩案子吗？” 那是我的旧伤。 可是被打进冷宫的不止那件啊， 而且打进冷宫这个说法也不知对不对，凶手可能就是因车祸死亡的那个人，专案小组应该也是偏向这个意见。 四奇不是凶手。 替元一口干了杯中的酒，命案发生已经过了19年，他的脑海里仍然牢记着相关人物的姓名。19年前那桩当铺命案， 四奇那里再怎么找都找不到同源的100万，虽然有人认为他藏起来了，我却不这么想。当时四奇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如果他有那100万，应该会拿去还钱，他却没有这么做。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根本没有这笔钱，也就是说他没有杀同源。 我基本上赞成这个意见，那时也是因为这么想，所以在四奇死后我也跟着您一起到处查访。可是老爹，已经快20年了， 时效已经过了，这我知道。知道归知道，但唯独这件案子，不查他个水落石出，我死不瞑目。 古贺准备在替元空了的酒杯里倒酒，被替元挡住了。他抢过酒瓶，先斟满了古贺的酒杯，接着才为自己倒酒。 是啊，被打入冷宫的不止这件案子，其他更大更残忍的案子，最后连凶手的边都摸不到的也很多。每个案子都让人沮丧，让我们这些办案的人没脸见人。但是我特别放不下这件案子是有理由的。我觉得因为这件案子没破，害得好几个无辜的人遭到不幸。 怎么说？ 有一株芽应该在那个时候就摘掉，因为没摘，那颗芽一天天成长茁壮，长大了还开了花，而且是作恶的花。 替元张开嘴，让酒直接流进了喉咙。古贺松开领带和衬衫的第一颗纽扣。 你是说唐泽雪穗？ 替元将手伸进外套的内侧，抽出一张折起的纸放在了古贺面前。 这是什么？ 你看啊。 古贺把纸打开，浓浓的双眉紧紧地皱了起来。 RNY 大阪店开业，这是 唐泽雪穗的店，厉害吧？终于要进军大阪了，在新斋桥。你看，上面说要在今年圣诞节前一天开业。 这就是作恶的话吗？ 古贺把传单整齐地折好，放在替元的面前。 算是结出来的果实吧。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老爹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唐泽雪穗？不对，那时候还叫西本雪穗。 在他还是西本雪穗的时候，同源洋介被杀的第二年，西本文代也死了。从那件案子以后，我对那个女孩的看法就变了。 那件案子好像是被当作意外结案了，可是老爹到最后都坚持那不是单纯的意外死亡。 绝对不是。报告上说被害人喝了平常不喝的酒，又吃了5倍于一般用量的感冒药，哪有这种意外死亡呢？但是很遗憾，那不是我们这组负责的，不能随便表示意见。 应该也有人认为是自杀，只是后来…… 古贺双臂抱胸，脸上露出回想的表情。 是雪穗作证说他妈妈感冒了，身体畏寒时会喝杯装清酒什么的，这才排除了自杀的可能。 一般人不会想到女儿会作伪证啊。 但是除了雪穗，没有人说文代感冒了，所以有说谎的可能。 何必说谎呢？对他来说，是自杀还是意外，没有什么差别吧。如果说前一年文代保了寿险，那或许是想要理赔金，可是又没有这种事。再说，当时雪穗还是小学生，应该不会想到。 古贺突然一副惊觉的样子。 应该不会是说， 文代是雪穗杀的吗？ 他用了玩笑的语气，但替元没有笑。 我没这么说，但他有可能动了什么手脚。 手脚？ 比如他可能发现母亲有自杀的征兆，却装作没有发现之类的。 你是说，他希望文代死？ 文代死后不久，雪穗就被唐泽离子收养了。或许他们很早之前就提过这件事了。很可能是文代不同意，但雪穗本人很想当养女。 可是，总不会因为这样，就对亲生母亲见死不救吧？ 那女孩不会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。她隐瞒母亲自杀，还有另一个理由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